跟人花了。 没事，你听我说，听我说，我给你100块钱，你拿着，你赶紧走。我现在不想跟你说， 少整这事儿， 你明白吗？ 我不是完全为了钱，知道吗？ 为什么？ 为了救人命，知道吗？有点爱心吧，啊！ 你有病吗？你 太有病了！ 太有病！ 咋的？相信你这人 是我， 还是我？ 刚才跟您欣赏到的就是影片《有话好好说》的片段。在这部电影拍摄结束之后，张艺谋就答应赵本山了，要专门给他拍摄一部影片。终于在几年之后，他通过电影《幸福时光》实现了这个承诺。张艺谋十分欣赏赵本山的演技啊。赵本山在历届春节联欢晚会当中表演的小品是张艺谋在闲暇的时光最爱看的节目。他也曾经当众说过，以本山的演技可以在国际上拿奖的话。哎，所以在拍摄《幸福时光》的时候，张艺谋立马就想到了赵本山，一来欣赏人家的演技，二来呢，为了兑现自己曾经许下的这个诺言。在这部电影当中，赵本山扮演的是一位一心想结婚的老赵，为了攒够结婚的钱，他和徒弟小富把一个旧车厢改造成了男女约会的地方。这不刚好就有人来了吗？ 师傅，开张了， 一把就给了20。 这他俩给的 啊？ 那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吧？ 那当然容易了，打今儿开始您就坐这收钱吧，多简单呢，一点成本都没有。 矿泉水是咱俩成本， 那矿泉水能值几个钱？人还不一定喝呢。 门咋关上了呢？ 你搞对象嘛，你这给了钱了。 不行，你搞对象给钱也不能关门， 这事你甭管。 哎，这绝对不行，哎，这绝对不行。 哎，师傅， 同志， 哎，你敲门干嘛？有事啊？ 我忘告诉你了，咱不能关门。 凭什么不能关门啊？ 不凭啥呀，这是上边规定的。 上哪个上边啊？ 我的上边呗，规定的。 别理他。 哎，别理呀，开门来。我说不能关门的。 哎，别敲了，不开就是不开。 开开，哎，我说不开不行。 没事啊，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敲什么 意思啊？这是啊？ 干嘛？我跟你说，咱不能关门呢。 为什么呀？凭什么呀？ 你关门干啥呀？ 关门怎么了？这儿有风。 你哪来风啊？这 怎么没风啊？现在没风，刚才有风。 以后有风也不能关门。 为什么呀？ 我先跟你说，咱别往歪想，就是这么个屋，进去一男一女，把门一关，你想好不？ 你想什么呢？啊，你这么老同志想什么呢？那么脏啊，真是老流氓。 什么？ 什么？ 你说我啥？你还瞅啥呀？他妈我老流氓，你听他说我啥？ 哎，师傅，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别 说话了！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话？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咱 多大岁数了？ 你不是他这么大岁数，他不懂，你们俩还不懂？ 他本身 就是 退钱，退 退退啥钱呢？你不退钱？你们俩刚才进了没有？ 进哪儿去了？ 进没进吧？ 进了， 进了 啊！ 进了就不能退了？ 进了也得退钱呀？那他凭什么砸门啊？ 不退，进了不能退。 给他钱， 你 信我的，别挣这钱， 给一半。 挣这钱干啥呀？ 你走， 行吧，走。老流氓， 你再说一个，哎呦，这钱能挣吗？ 是 吧？老流氓， 别了， 来，你俩站下，给。你咋还呲俩牙笑啥呀？咱说的对是吧？ 师傅，这事儿不怨人家，怨咱们。 不，你咋也这么看？怎么能怨咱们呢？ 那可不是吗？人家搞对象，人家也给咱钱了，你凭啥敲人门啊？ 你脑袋现在没转过来。不能关门，这是原则。你谁来以后就不能关门，这定死了啊！ 那你不挣钱了， 你就硬可钱 你不结婚了。 我告诉你，小富，你定死了，硬可钱不挣，硬可我这婚我得解，但是你不能关门。 你也看着了，师傅，这东西是不是挣钱啊？他挣钱吧？ 不能关门呐！ 人家给你钱你不要啊？你自己的你得赚过来呀、啊？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是？你照你这样，我也没别的办法了，是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你自己在这儿好好想想，这钱你怎么挣，挣不挣？ 瞅你啊，你就不能关门？ 您听到的就是赵本山在电影《幸福时光》当中的表演了。那说起来，赵本山第三次跟张艺谋合作，那就是在2009年年底上映的这部贺岁大片《三枪拍案惊奇》了。哎，赵本山这次在电影当中，可谓是友情客串， 戏份不多，完全可以在北京拍摄完毕，但是他还是不顾劳累从沈阳特地赶去了张掖，而且一进入到拍摄现场就立即投入到了工作。电影当中那句经典的台词儿，我们现在工作的重点是抓生活作风问题，其实在原剧本当中没有，而是赵本山突然间想出来的。他在拍片的现场时，脑子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轮子，不停地在转，一转出个好点子就赶紧给张艺谋提建议。而这句台词儿绝对可以说是赵本山的神来之笔啊，也成为了张艺谋拍摄过程当中的意外收获。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赵本山在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当中的表演。他扮演了这个斗鸡眼捕快队的队长，叫来了店中所有的人。 你出来，快点，看看他的枷锁上放的是什么东西。 砖、镐头、鞋， 连上呢， 装把破鞋。 哟，让你给抢答了，你挺有经验的。 大人，我顺嘴说的，对不起。 看看， 对， 目前抓生活作风问题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是， 他们几个谁和谁有问题，看出来了吗？ 不好说。 你们俩敢说自己没事？ 大人，我清白的，我他追我也没干呢。 他怎么追的你？ 不是，大人，我们是青春年华，正常恋爱的。 哎呀呀呀，你别糟蹋青春这俩字了，你已经立秋了。 大人，我可不大呀。 你牙大。站在你身边的这位小男人，你们俩对视五秒钟，让我看看。是姑娘笑呢？ 大人，你真的开玩笑，我没有那胆儿啊。 你有那心更可怕。 大人， 张三， 在， 你是本队最著名的侦破高手，看看他俩是否有问题。 还得调查。 本官绝不错抓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们这点乱事儿还能逃过我这双眼睛？其实我都不用正眼看你们，我正眼看过他们吗？ 你也没正眼看过我们。 嗯。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继续跟您聊一聊赵本山大叔的故事。在2007年公映的影片《落叶归根》当中，咱们又一次看到了赵本山的非常独特的精彩的表演。影片当中赵本山扮演的老赵结识了夏雨扮演的这旅行者，俩人还一块在山顶煮起了咖啡。其实那个时候两人煮的是赵本山最爱的普洱茶，因为赵本山喝咖啡睡不着觉啊。除了和夏雨有合作之外，赵本山通过这部电影又跟自己的老搭档宋丹丹有了一次合作。下面呢，咱们就欣赏一下在这个救助中心里老赵和宋丹丹扮演的拾荒女之间的对话。 我们俩在一起打工近四年了，处得非常好，天天在一起喝酒。有一次俺俩都喝多了，我就说我就担心死在外边，怕归不了根回不了家。他说死了我背也能把你背回去。哎呀，结果他死在我前面，就冲这句话，你说我应不应该把他背回去？ 那是应该。那你把他送回去以后，你就回家了，哈。 回家，岁数大了，累呀。你是不是也得回去了？ 那还走不了呢，我娃在这城市上大学呢。哼， 你孩子啊？ 嗯。 儿子？ 嗯。 大学生？ 西南财经大学。 哎呦我的妈，你太了不起了。 就离这儿不远。 太好了。 哎，每个星期六他都在草场上打球。我娃打得好得很，个子老高，一头进个球，一头进个球。 那女同学在边上直拍巴掌，我也是忍不住笑。 哎呀，你这是太幸福了。 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月给他送一回钱。 嗯。 送了大半年吧。有一天他说妈，你不要送了，怪麻烦的，你就寄来吧，你不要来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了，我们俩也没有在一块儿。 他啥意思？他是怕你丢人呢还是怎么？ 我娃是大学生，有出息，我是个捡破烂的，我娃就是嫌弃我也是正常。 那不对呀，那你这孩子这么惯的不行。那这大学生他教授他得认他妈呀，你捡破烂在外边卖血供他上学，他嫌弃你，你这还得教育啊。 哥，他大四的早，我们娘俩这些年不容易，惯我是惯了点儿，我娃有出息就行了，我无所谓。 大妹，那你这种情况，你没考虑考虑你自己，没想往前迈一步啥的？ 我也是想过，要是能遇上个有缘的不嫌弃我的，我就跟着走了。 咱俩条件差不多，你看，你大哥我这人能不能胜任？ 哥，你不要胡说。 我没胡说，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刚才咱俩演节目的时候，我抱着你，我心疼疼的，心跳，好几年没这样了。 我也是一样。 啥样啊？ 心疼疼的。 那就这么定了，你等我把这个人送回去，完事我回来找你。我呢也没啥大优点，就像你说的似的，就是一条道跑到黑，我指定往死了对你好，就是好。 哥，这么些年我头一回听见这么暖和的话。这400块钱你先拿着，先忙你的事。 干嘛呀？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要，我要你钱干啥？不行，绝对不行。你这捡破烂卖血挣点钱，你给我拿个啥？你看， 哎呀， 那我还是拿 的。他回来的嘛，我反正我娃在这上学我也走不了，我就在这等着你，行不？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赵本山主演的影片《落叶归根》的片段。除了在影视方面，赵本山另一重大成就是成功的推广了二人转这门艺术，并且他也成为了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他搭档表演二人转的这些人当中，最大的明星当属是宋祖英。1990年是宋祖英和赵本山第一次上春晚，当时宋祖英由于紧张排练的时候总是出错，赵本山却一点都不紧张，幽默的话语逗得大家哈哈的大笑。宋祖英呢坐在角落里，对赵本山的说笑毫无反应。赵本山便开始跟他搭话说，我说的不好笑吗？你咋就没反应呢？宋祖英没理他。盒饭送来的时候呢，演员们蜂拥而上，宋祖英被挤到了最后边。赵本山拨开人群，拿了一份盒饭递给宋祖英。宋祖英不好意思地说，你先吃吧，我等会儿。这是我冒着公愤抢到的胜利果实，你不吃可对不起我，以后我就做你的保镖大哥，有啥事儿我帮你解决。赵本山的一句话逗乐了宋祖英。哎，说完这个故事呢，咱们一块儿再来听一听由赵本山、宋祖英表演的这个二人转《小两口回门》。 他呀，一过来，我有点事儿。 个东西啊，朝子高曾把这对样就拿上一截啊， 这回事儿呢， 打开箱子柜儿啊， 拿出来 心上印儿， 脖子本是那个 理论底儿啊， 没花活儿啊， 没有粘泥儿， 那么会啥 穿一回啊， 这一回穿上试试 还是正合适啊， 二人转小两口回门来自于赵本山和宋祖英的表演。现在的赵本山在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也在努力地让观众熟悉并喜爱他的这众多的徒弟们。今后通过他的这个团队的努力啊，赵本山和他的弟子们会为热爱他的观众不断地送去欢声笑语。好了，各位，说到这儿，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什么呢？赵本山在刘老根大舞台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流行的小薇啊。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咱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贝，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勾动我的心。小贝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么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心。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 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么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Whether I'm right or wrong, there's no phrase that hits like an ocean needs the sand.Or a dirty old shoe that fits. And if all the world was perfect, I would only ever want to see your scars. You know they can have their universe. We'll be in the dirt designing stars. Darling, you know.My